好，我们来看课本31页哈，我们来看行说法的基础观念跟基本原则。好，我们接着来看哈，行说法它有分两种的诉追方法，一个叫私人诉追，一个叫国家诉追。那比较私人诉追呢哈，其实我们直接来看31页下面的文字论述，因为这比较简单。私人诉追它有分哈，是被害人诉追还是公众诉追？然后被害人诉追它只是说是有被害人或他的中心来启动诉追程序。那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像是日耳曼法啦。然后它本身哈、刑事民事其实它想要打分不清楚。就假如说今天你儿子打伤了我儿子，然后我就跟你讲说，那你要赔钱。那你说那伤害罪嘞？好像只剩下侵权权责那样，他就没有那个伤害的概念。在这边的话，就是说他可能就是用金钱来弥补损失，然后就可以处理掉刑事的个案。然后什么叫公众诉追呢？这个是比较像是那种古雅典城邦，没有古罗马人民。所以像当初在控告苏格拉底妖言惑众，就是有36号的雅典公民。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任何一个社会面都可以启动刑事诉讼程序。那我们当然不可能谈私人诉追，然后我们不可能用私人公司行，我们是谈国家诉追。就是说因为诉追它具有公益性，所以国家它是作为法益跟和平秩序的维护，所以它要追溯犯罪主发犯人，它回复因犯罪而受损的法律性，它就必须要发动国家诉追。那我们国家诉追要在这边的话呢，也有所限制。可能很多同学都说，那如果告诉男人之罪的话，那他不就是例外吗？他不能叫例外，他要叫限制。请你们直接看课本32页。所以我们国家诉追原则的限制包含请求或告诉男人之罪，还有自诉案件。好，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他只能叫限制，不能叫例外？因为你如果说他是国家诉追原则例外的话，那不就代表说那我们是私人诉追？不可能嘛。好，我们不可能私人动用私刑啊。所以像之前不是有个案，就是有一个村座，然后他们好像就是里面就是觉得很奇怪，好像是就是今天我家的鸡被偷了，然后明天变你家的鸡被偷，后天变他家的鸡被偷，他们想说那奇怪，那到底谁是小偷？好，然后所以他们就想说，好，这种天我们要把小偷揪出来，要不然的话，那我们大家养的鸡全部都不见了。你说现在有禽流感，他偷给他去吧。好，可是那时候还没禽流感，然后你偷我家的鸡，然后很生气。然后后来之后就是一群村民以后，他们就开始组成自卫队，然后他们就开始在抓小偷。然后后来之后，那个小偷被抓到，你知道后来这案子怎么被扛的吗？是台湾的社会新闻哦。那个小偷被抓到，你知道他是因为呢，有一次有一个警察在巡逻，然后听到好像有个地方好像有一个人在哀叫，然后哎呦，这样来救我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后来这警察就跟着说，怎么有个人被关在笼子里？好，而且还被那个链子铐住，然后被关在笼子里。然后后来之后就有个警察就说，你怎么是谁对你做这种事情哈？这犯罪行为啊哈，就是怎么可以把人家事情拘禁在一个笼子里这样子？然后后来之后那个人就说，因为我偷了他们这个村落居民的鸡哈，然后就把我抓住我啊，把我抓住以后，然后就把我控暴逮，然后还而且还关进铁笼里，那这叫什么？叫私人动用事情啊？对，今天你家鸡被偷，要去报案呐、要抓小偷，请捡起来抓，怎么会自己来抓？然后自己抓的话，还自己关在自己的铁笼里哈？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允许？不可能。所以我们不可能不是国家诉追，一定是国家诉追。今天要认定一个有犯罪，由国家承担，要执行也是要透过国家执行。我们没有在私人动用执行的。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国家诉追原则的限制不能叫例外，叫限制，叫做告诉我请求男人之罪，还有自诉案件。好，然后呢，什么叫请求乃论？这个是涉及到刑法分则啦，就是涉及到那种外国国家的那种请求那种司法诉追案件。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会注意到就是告诉乃论之罪。那什么叫告诉乃论之罪呢？好，在这边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告论罪其实很好区别。如果说是属于私益性比较严重的，那原则上来讲会比较偏告论罪。那如果说是比较具有公益性色彩的，那我们会比较偏非告论罪。那当然啦、就是你可能会说告论罪跟非告论罪的实际区别，这个你要看刑法分则的条文。我们只能跟你讲说什么叫告论罪，就是你们可能在看新闻有些时候新闻会跟你讲说这是公诉罪，其实这个概念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条文叫公诉罪，我们没有条文说什么叫公诉罪，没有这种条文。跟公诉对应的叫做自诉，差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是由被害人自己来提告叫自诉，如果有检察官来帮忙提告的，有检察官来担任原告的，这个叫公诉。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说什么罪一定要检察官告，什么罪一定要被告那个被害人自己来告，没有。所以你没有所谓的公诉罪跟自诉罪。那我想我们新闻讲的公诉罪，其实它指的就是这种告诉乃论之罪。什么叫告诉乃论？就是要有被害人说要来提告，我们才来论。所以其实你说我们的条文其实简不简单？其实还蛮简单的，因为它是望文生义啊。 你看为什么叫告诉乃论？有人提告诉，我们才来论。那代表什么？有些罪没有人提告，我们就不要管他啊。叫什么？伤害罪啊。今天你打我右脸，我搞不好就像耶稣一样，哎，左脸要不要一起的？我不觉得被打伤吗？我没有痛被打伤的 feel 啊。那还有像什么妨碍名誉啊？今天一个人被骂，会不会不爽？要看他个人的 feel 啊。你今天骂我三八，我就啊，对呀、啊，那怎样？好啊，不怎么样啊。好、啊，流氓说你这个三八，然后，而且还大庭广众下，我那时候可能就生气了。所以这种东西哦，还蛮取决于个人的 feel 啊。我们念法律最怕的就是一种 feel 哈、啊，这个 feel 到底是什么？反正就是我们说这种东西看个人啦、啊。哎，有些人他的自尊心很强，你一念他会生气哦。啊，我们要讲什么？你回想一下你的女朋友。说啊，刚分手，好，回想一下你的前女朋友，是不是你只要一件事情做不对，然后整个会压起来？对对对，有些人的点比较低，就是很容易被点燃。好、哦，这样我有可能被点燃，但笑点燃点有可能被点燃。哦，有些人笑点很低，就一下子吼，就把哦燃点超低的，就是每个人点都不同啊。哎，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侯文勇有声书？哎，我在中学的时候那好红啊，马上又讲出我的年纪了。以前我中学的时候侯文勇有声书很红。他有讲过一个食物的个案，他就说东西大差别，怎么样大差别？他说西方社会都是属于那种啊，都是什么东西都是什么 honey 啊 sweet 来 sweet 去，而且甜的要死哦，甜到发麻，他们都这样子啊，就天天都是这样子亲爱的宝贝。然后东方社会怎么样？假设说有个太太哈，那个感冒流鼻水，西方社会就说哎呦太太你流鼻水流成这样子，哎呦就是看你鼻水流成这样子我多么伤心啊。哦，你想说哎还好吧，这流鼻水。然后东方社会不是没呛呛呛，好、哦、这边擤鼻涕吵死了，是没钱给你看医生吗？去。然后这时候你就说啊，这太太好凶，就你就说啊，这先生好凶啊，其实人家没有，人家太太就说他先生好爱我，好、哦、你看我这边蹭，他有听到就代表有关心，然后他还拿钱叫我去看医生啊，代表他觉得我应该好好的治病。其实是不是这样骂他啊？是的，他也觉得是很关心。所以你要知道，人的感受是很不同的。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骂王八蛋是不是妨碍名誉，我跟你讲，你这样问我怎么准？你要看场景啊。今天如果是男女朋友的，哎呀王八蛋，谁会觉得怎么样啊？不觉得。那如果说这是两个人气大会互骂王八蛋，然后脑残的猪什么之类的，哦，那当然，啊，猪就算还脑残。这时候就很生气啊，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种东西公益性并不强。哎，你还以为这只是笑话吗？我是要跟你讲，它公益性并不强，取决于个人的感受。所以像这种东西我们就由他自己来做决定，他有告我们才论，他没有告我们国家不是闲着没事做？你要知道每年的法官检察官才录取这么一丁点人，什么事都要做，那很累耶、哦、要不然就真的录取，今年录取1000的司法官啊，对不对？如果大家什么事都要办的话，你看真的录取啊，怎么没有？所以我们人力有限，我们不可能什么案子全部都来办，一定要有人告我们才来办。所以像是告诉法律，它本身私益性比较明显，公益性比较薄弱一点点。那什么叫被告认罪？它刚好先导，它是公益性比较明显，私益性比较薄弱一点点。像什么？像杀人放火，今天可不可以有人被杀了，然后说他的儿子拿了和解金以后，然后结果杀人犯就可以逍遥法外，没有的委屈，对不对？就是我们还是要照办下去啊。所以是叫非告诉乃论之罪。好，那告诉乃论跟非告诉乃论呢，这边差别就在我们的刑诉讼法，这个在上午又跟各位讲到，就是我们有用马屁友的那案件有先讲到。我们现在来看哦，如果他是告诉乃论之罪，告诉是这个诉追条件欠缺的话该怎么处理？法院的话要下303，好，就是你们在法院后面写303第三条不受理判决。如果欠缺告诉的话，法院要下不受理判决。那如果是在检察官阶段发现到说，哎，是告诉乃论，但是欠缺告诉呢？这时候检察官要下一个252第五款的不起诉处分。好，就是法院要下不受理判决。好，然后检察官要下不起诉处分。啊，因为反正被害人都不觉得怎么样啦，哈，那我们就不要去管他了，哦，好，所以在这边话呢，我们有区别哈，就是告诉乃论的目的，就是因为他是轻微的法益哈，然后还有就是说，通常来讲，被害人他也是说他也不想要让案件曝光，或是说他今天跟这个人有一些故旧亲怨的关系，他也不想再去追究。好，那我们的告诉乃论呢，其实在我们的刑法里面呢，有分绝对告论跟相对告论，因为它的差别会在我们诉讼法。 它的差别的要件会在我们做法，所以这边我们必须有义务要教。你们可能刑法没有上那么多。好，我们告诉瞒之罪有分绝对告论罪跟相对告论罪。什么叫做绝对告诉瞒之罪？它这个罪的本质就是告诉瞒论，它的罪的本质就是告论罪，所以它的要件必须要什么？第一个，我是被害人，我要申告一个犯罪事实，就是说我要去告啦。好，第一个我要申告一个犯罪事实，第二个我要表明诉罪的意思表示。如果欠缺的话，就代表没有告哦。啊，没有告，国家就不用管哦。那案子在检察官，检察官就可以直接说，哎，因为没有告诉，所以检察官就可以下不起诉处分了。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要知道它的法律效果，其实是在我们刑事诉讼法。所以第一个，他必须要申告犯罪事实；第二个，他要表明说我要告。那你说什么叫表明诉罪意思表示？就是你在检警那边做笔录，哈，警察也会做笔录，检察官那边做笔录。你在做笔录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有没有告，你就说有。好，啊，记在笔录里面，那就代表你已经表明诉罪意思表示。那像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像伤害罪，它本质就是绝对告诉瞒人之罪，一定是要有被害人来告，我们才要去论。那什么叫相对告诉瞒人之罪呢？它的罪的本质是被告论罪，它只是加上特定的身份关系才变成告诉瞒人之罪。所以今天相对告诉瞒人之罪呢，它必须要有三个要件。第一个要申告犯罪事实，这我就不重复写，因为一模一样。第二个要表明诉罪意思表示。第三个，它必须要指明犯人。它多了这个要件，它必须要指明犯人。好像是什么罪？像是320条的窃盗罪是被告论罪。窃盗罪，你看它的章节哦，它最后的概念，它告诉你说，一般的窃盗罪，它是一个非告论罪。所以今天有人偷东西哈，不会因为哈那个失窃的屋主哈原谅了这个偷东西的小偷，这个小偷就会免责，不会，因为这是非告论罪，就是人家没有来告，只要检警机关发现到案件就要主动侦办。但是呢，近亲窃盗就不一样喽。如果爸爸偷儿子的东西，儿子一开始不知道要报案，然后一报案以后看到说啊见鬼了，原来是我老爸拿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可以让他撤的，因为他加上的身份的关系就变成告论罪。所以你终于知道为什么他要叫做相对告诉瞒人之罪，因为他的本质是非告论罪，加上特定身份关系才变成告论罪。所以你要看他有没有这个特定的身份关系才能够去做一个区别，所以他是相对的概念，他不绝对。好，那相对告诉瞒人之罪还是告论罪哦，还是告论罪哦。好，就是我们认为他还是告诉瞒人之罪哦。好，只是说告论罪有分绝对告论跟相对告诉瞒人之罪，那它本身是国家诉罪原则的限制，它不是例外。原因是它不会变私人诉罪，你要告还是要透过国家来审判，还是要透过国家来执行，还是要透过国家。只是说你没告，国家不会管，所以它是等于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做一个告诉，启动这一个开关，国家才会主动的帮你去做事情。好，所以它是国家诉罪原则的限制而非例外，因为如果变例外的话，就变私人诉罪啦。哦，好，然后还有就像自诉案件，自诉案件也是哦，如果说有个被害人提自诉，然后国家才会发动审理，哈、哦，国家才会审判。哦，那这时候的话，自诉也算是国家诉罪原则的限制。好，然后第二个原理原则呢，包含弹劾制度跟弹劾制度跟控诉制度的概念，哈、哦，在这边的话，我们简单的来跟各位说明一下，我先把黑板再清一下。好，第二个我们要去讨论的是纠问制度跟弹劾制度。弹劾原则呢，我们又有一个别称叫做控诉原则，就是在有一些学校的法研所的考试很喜欢考那种制度的原理。那我们其实我们最怕是要考这制度原理，因为叫我们背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很痛苦。所以你不要一开始就是背什么定义啊什么一些内容的，你一开始你要先理解它的架构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法律关系，在33页这边中间第二栏法律关系。纠问制度的法律关系是裁判者跟被，就是追诉者跟被追诉者。弹劾原则、控诉原则，它是单面关系，有裁判者、诉罪者跟被诉罪者。 好，所以纠纷制度是两面关系，是诉追者，他本身也是个裁判者，然后呢，被他诉追的是另外一边。好，然后弹劾原则、控诉原则，它是三面关系，有裁判者，有诉追，还有被诉追。我们上午的课的时候已经跟各位报告了，我们的诉讼主体是三面关系，所以我们一定是这个弹劾原则，对不对？我们是三面关系，所以我们有法院，有原告，有被告。原告在公诉程序叫做检察官，在自诉程序叫做自诉人。所以谁是当事人？依照我们刑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你看你的刑诉讼法第三条，他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们所谓的当事人包含什么？检察官、自诉人跟被告，他指的就是原告跟被告。所以我们是三面关系，然后法官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好，他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那当然，当事人就是原告跟被告。那你想，为什么我们不要采纠问制度？来，纠问制度好。要跟你讲学理哈，你会觉得有点无聊，尤其是你现在又在等着赶快下课要回家，好，所以但你现在的心情呢，叫你讲有点原则哈，你会觉得很辛苦。那我就简单的来跟各位打个比方，我们通常来讲纠问制度哈，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包公式的制度。你说包公是你想的那个包公吗？没错，就是脸黑黑的，头上有一颗月亮的那个，好，就是有个那个月亮哈，然后很黑的那个叫包公。然后呢，为什么叫包公制度？就是说，今天你说包公是一个裁判者，哦，就包青天呐，哦，他是裁判者，谁是他的检察官？啊，你说啊，我知道，比较帅那个，好，敢当，哎，就是这样啊。好，那你说被诉追者，哦，那个看你是哪一级啦，哈，看你是陈世美还是什么的之类的，好，好，你想在我们的包青天的戏剧里面呢，或许你没看过，但是卡通史马丹，你现在想要知道。在包青天的戏剧里面，他一定演说斩刀抓人，包括人家都在，哈，哦，是他那个年代不能点的在，哈，哦，对啊，就是这样啊，斩刀抓人，包括人家说你抓得好，抓得妙，哈，哦，然后呢，这个被告呢，永远都是要跪下来听审的。你有看到在戏里面呢，被告一进来审判庭的时候，然后旁边就王朝马汉啊什么一大堆，然后就看着威武啊，然后他们就说被告还不下跪，然后这时候被告就宁死不屈，然后他们拿棍出来去敲阿西干，还是跪下来，类似这种感觉。好，好，所以被告他并没有程序主体的地位，他是跪着听审的，而且在包公式的审判哈，常常最常遇到的就是什么强迫画押、刑求逼供，你就说啊那个什么刑具拿来，然后就看怎样弄。就很多的那个竹筷子，然后绑在一起哈，啊，拿起来把手指头放进去，然后再一夹啊，再到一起这样子，啊，马上说好好，我招了，我招了，这样之类的。好，就是第一个常寻求逼供，好，就寻求画押。第二个常什么？夜间审判，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装神弄鬼，一定要弄个晚上啊。好，就常常他们会找一个跟被害的死者很像的一个人，然后呢，然后想要把头发就整个盖住，然后说呜，就你还我命来，然后这戏里面的被告就打啊，吓到啊，你怎么回来了？哦，然后来就，然后这个时候被害人才说，因为你杀了我，所以我必须要回来找你。然后这时候被告你看在戏里面跟他坦诚，先说其实我当初不是故意要杀你的。然后最后呢，灯就打开，包公就说你刚才已经坦诚了，请你赶快就承认这样子哈。就是常常都是做这种什么装神弄鬼啊，哈，刑求逼供的话一样，好，然后被告跟跪着听审都没有一个程序主体的地位。你想想看，我们这年头这样子搞还可以吗？马上台湾的国际人权地位就被贬到最低了，不可能。所以你想想看，纠纷制度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制度。你抓人的跟裁判者沆瀣一气，大家干嘛二审被告吗？哎，你怎么没有想过说，对，你怎么没有，就你没有想过说，有没有抓错人？假设是江国庆案件，在包公的时代不可能被翻案的啦，对不对？因为他们觉得都抓得好啊，哦，江国庆是那个是有骨头名字这样想，那怎么会这样说呢？天哪，我居然抓错人，我居然还枪毙错人，该怎么办？因为你的被告没有程序主体的地位，你没有办法公平审判，发挥实质的正义。所以我们三面关系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公平审判啊。被告只是这个案件，我们现在先把它当被告。可是有可能人不是他杀的，案主不是他犯，不是所有的被告都一定要有罪吧？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说好，站在那种国际人权的思考来讲，当然是要弹劾原则，当然是要控诉原则啊，然后我们不可能纠问。好，所以你大概了解以后呢，我们再回来看他定义。好， 好，就是说什么由裁判机关呢自行开始程序，然后呢自己来提告自己发动国权然后反正是被告就是也是被告的然后他们的法律关系就只有裁判者跟那个就诉讼者跟被诉讼者，然后程序开启就是裁判机关，然后程序处理就是法院就是自己反正游戏规则自己在定的然后自己在下判决的，然后进行的原则密行一定要一前就成通规，然后书面法定证据主义，反正画押这个都是证据。然后弹劾制度呢就弹劾原则定义者是说，今天我们刑事诉讼应该是从追诉开始，所以今天当事人是诉讼者跟被追诉者然后犯罪没有经过追诉的话不可以作为审判的对象，然后我们的辩论原则呢才辩论主义公开审理主义延迟审理主义，所以我们审检分立。什么叫审检分立？好，我们来看审检分立而分立，其实这概念是一样的，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角色，对不对？就你叫权力分立啦，分属两个不同的角色，审判在做裁判，检方在做控诉，所以这是不同两个地位，对不对？如果你是纠问的话，合而为一啦，纠问合而为一啊。我们控诉原则这是两个不同的地位，所以审检分立而分立指的是什么？他们隶属于不同单位，所以像你们考司法官，你当法官，你就隶属于司法院；你当检察官，你就隶属于行政院法务部。所以你是不同的单位的，你说都是司法官呐、啊。好啊，你要有不同的职责跟权长，才有办法真正的划分出来，要不然的话就变包公司了，对不对？反正展昭也是包公在那喊来喊去，叫做什么做什么啦。所以当然你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呢、啊？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说审检分离，彰显在我们的弹劾制度的概念，还有不告不理。什么叫不告不理？它的概念又叫无诉无裁判，对，没有人自告，我法院就不审判。我们要有案件有系属，我们才要去做审理。什么叫系属？是说案件要挂在法院底下，我们才需要去做处理。所以这个告不是告诉哦，这个告指的是起诉的意思哦。案件要起诉挂在法院上面，法院才需要去受理它，法院才需要做个裁判，才需要做个认定。好，然后第三个控诉垄断原则，然后第四个审检制衡原则。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是大家相互制衡，所以我们是三面关系。好，所以程序开启是追诉机关，程序主体有法院，有当事人，当事人包含原告、被告，就三面关系。然后进行原则呢，公开辩论，然后延迟审理自由行政。好，就感觉会比较大方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有黑箱作业的意思。好，所以我们的弹劾原则控诉原则在这边的话，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因为基本概念你懂了以后，你后来的条文你看起来你就不会有一些障碍了。好，那我们再看三四页这边，三四页我们要讨论的一个原则有法定原则跟便宜原则。这个原则呢是在处理检察官的概念，什么叫做法定原则，什么叫便宜原则，我们就不明思义。法定原则是说要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为，所以我们包含侦查法定、起诉法定跟不起诉法定。好，侦查法定在刑法228条，起诉法定原则在251条。检察官必须要就是要那个主任有犯罪嫌疑，他可以提起公诉。好，然后不起诉也要依照法律规定，在252条1到10款。有252条1到10款的话，检察官就算大方就不起诉处分。好，然后既然到法定，就代表说我们不让检察官有裁量权，就依照法律规定，那就没有什么裁量的空间。所以依照法律规定来做，但是你会说什么东西都是铁定全有或全无吗？你这样讲又过于善断，因为全有跟全无其实不太适合在我们的司法制度里面，因为我们司法必须要弹性，我们要客制化，所以你把东西说死了，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不利的，就很像说我们不会有绝对不定期刑，对不对？我们是相对不定期刑，我们不是绝对不定期刑，因为你那个范围过大或是完全不给范围，这都不对。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不能够只有法律规定检察官才这么做，我们要让检察官拥有裁量权，所以我们让检察官拥有裁量权，这个叫便宜原则，不是讲说检察官很cheap很便宜哦，是讲说我们让检察官拥有裁量权，我们也应该要让它有一些弹性的一些作用啊，要不然的话你不能够个案的妥适处理完。 好，然后那我们说，那怎样的有三样权？你不需要考量什么哈，所以你不需要考量的原理有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跟诉讼经济原则。好，轻微的案件就轻微的处理。我们说时间要用在刀口上嘛，所以我今天不是跟你，我今天不是跟各位同学讲吗？我们在二试的申论题，前面四题一题才30分。你不能够跟第五题用的时间跟空间是一样的啊！第五题光一题就80分嘞，对不对？我们二试不是有5题，好，所以你大的案件花多的时间，小的案件花小的时间，这才是真正的，这才是真正的公平衡污比例。好，所以我们的诉讼经济原则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效的合理分配诉讼资源。所以我们彰显在什么条文里面？我们彰显在哈，我们检察官终结侦查。会有几种结论，一种结论叫起诉，在251条，这是法定；一种叫不起诉，不起诉呢有252条，这也是法定。可是检察官只有法律规定不起诉吗？有没有没有可以让他弹性的去做不起诉？有，包含253条违罪不举，罪很轻的我们就不用去管了。254条执行无实力。假设说今天他已经被判死刑了，你现在又翻到说他有去办一个窃盗案件，你想要去具体求刑起诉3个月，你说啊，今天这个人都要被执行死刑了，你还去告他3个月，请谁来帮你执行？请阎罗王吗？先执行死刑，然后再跟阎罗王判了3个月，所以你那3个月就执行无实力了嘛。假设他都已经被判死刑、无期徒刑了，你去管他一些两光拉架案件，然后你知道判他2个月的拘役，那个还是4个月的有期徒刑，那就不管了嘛，对不对？反正他都被你执行死刑了，就是其他的有期徒刑也没用啊，对不对？不可能执行了，所以就执行无期徒刑。还有一个规定在253之1，叫缓起诉处分。缓起诉处分只是说被告有犯罪，但是罪很轻，然后被告态度又很好，你把他抓去坐牢，其实对我们来讲，对预证的考量也不合经济效用。我们不是一直讲吗？他如果犯的罪很轻，铁定已经是短期自由行了。你知道短期自由行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弊端，为什么？一个人他坐牢坐得很短，又坐过牢，你让他背一个前科有个记录，然后在狱中呢又有囚友，然后囚友通常来讲都是不太好的朋友，好，都算然后不太好朋友，所以你说短期自由行就是坐牢坐得很短的，通常来讲他的坏习惯还来不及改好，可是原本好的习惯也会被坏朋友给带坏。然后通常来讲，一群人出狱以后又还会再继续联络。哎，有些你想说，哎，那个，我可以克制不要联络。男生有没有当过兵的？有，你会想说，你军中头跑是不是也还要再联络？类似这种 feel， 对，大家关在一起。哎呦，你说关在一起，当然，同生死共患难的豁牙的，你那个啊，革命情感，你真的。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够理解？你要努力考上司法官，进司训所，你就能理解。你们一群人在司法官训练所里面被关了2年啊，不要讲被关，好，一起受训了2年，又不能够出来，你知道那种感觉真的是同甘苦痛共患难。所以像很多同学他们在司训所出来以后，假如说你是40、45期好了，你们那些革命情感会特好的，你知道吗？那真是一辈子的知己啊，因为小曼在司法所那么痛苦的阶段，然后为了考试而且还看对方不顺眼，就是这一切未来都会终将成为美好。虽然说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干掉，好，这边有人说就说我想要分发到哪个单位结果被你填走了，我真的非常生气。在当时会，我跟你讲，在司法所真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格有可能因此很扭曲，真的会有。以前我就有个学长，他不知道是哪一期，我有点忘记了，因为他大我好多届。然后他说他那一期呢，就班上有个同学很会做笔记，所以我才跟你们讲说很会做笔记，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灾难。然后那同学会做笔记，然后因为你知道，你们考上司法官的，你们分发不是用你考试的成绩分发，是用那2年的成绩来分发。然后那2年成绩呢，有分院检实习、行政单位实习跟司训所的所内受训。那当然，就是以前行政单位实习这个是最轻松最凉的，不过这个已经渐渐变少了哈。所以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在行政单位都在吃香喝辣的哈，这个太过安逸哈，而且大家都为什么第一志愿就要填海巡署干嘛的？你知道？要就是你要坐直升机去玩啊！哎，不要坐直升机，你不想要多少钱？你一整时间马上就坐直升机，然后啊你在行政机关实习，人家也不好叫你做事情，因为未来你是法官、检察官又是长官。那他们怎么还是叫你做事情？你一定去那边 观察、看报、聊聊天，然后都还没有正式出来上班，就仿佛好像就是在那边巡视一样的，所以这其实是有点无聊啦，但是就是轻松愉快啦。哦，然后他现在就发现说，对啊，实习生老外在孕检实习都在玩，哦，所以不行，哦，所以这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原本是半年，后来变三个月，听说现在只剩下两个月，所以你们很难过，对不对？然后孕检实习就是直接分到法院跟检察署轮着去上班。假设你搬到台北地院、台北地检署，你就是民事、刑事跟检方，你就是三个月、三个月这样照轮那样上班。然后呢，最辛苦的就是这一年的所内实习。那这些所有的成绩集结起来，会影响到你分发。所以最后你们就是这两年的成绩做一个总结好，才会决定你要任职单位。所以对你来讲，这两年成绩很重要。那当然，在所内最重要的就是你们最后的那个段末大考。啊，说哈，还有段考，而且还是大考，就是这段末大考，他会考你判。考你判决，然后还有考你，就是说你平常在实习所上课，然后老师就教你，老师会出题，所以啊，就是像前几年不是录取比较多人，有录取一两百人，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司法官上面有分司班跟法班，然后他们互相看不顺眼，因为假设说今天司班的老师只有就说五个有出题，可是法班的老师有八个有这么大好出题啊，然后那个司班就会很生气。就是啊，就是会觉得说奇怪，然后假设说，就出题老师那应该也要我们班的老师出题比较多啊，怎么会他们班老师？因为大家都很小气嘛，然后觉得说我们班老师出题一定是我们班写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互相计较，哦，而且计较到你知道多难听？因为我有个同学他是法班的，就是我的同学，他后来授权他是法班，然后就说是吧，光听就知道。带赛的一个班，我说，哎呦，你们怎么那么小气啊？就司法官班，所以要拆成两班授训，一班叫司班，一班叫法班。你会去想到你家四个司班？哎，对不对？你看，已经无聊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呢，然后还有就是很会做笔记啊，就是因为大家段末大考啊，就是因为就平常上课是最后要考试的，是要总结考，就很像说你们考试不是做共笔吗？哈。然后反正就是要考试的时候，然后就是要去借笔记，然后就有个很会做笔记，然后大家跟他讲他说不要，哎，他也很厉害，他就说我不要，然后后来之后他不要，后隔天扔手一份笔记，你说哪来的？被偷了？你说在司法官里面居然有人在笔记借到的，他是借的，而且你知道吗？那个小偷厉害，如果他只是偷懒自己一分他在看，那就是你偷的，他也不吝啬。他偷来后，很像是佛经在注意，你知道吗？所以每个都发，然后所以后来那个做笔记的那个人就说，现在问题来了，人手一份啊，然后大家都说啊是从别人那边流传过来的，你已经找不到那个祸首根源，所以你看这是多么奸诈的一个环境哈，哦。不过在重心再怎么奸诈，你们那两年一旦过去了以后，感情就是很好。哎呦，就如同你跟兄弟姐妹小时候会吵架，长大后看对方没有那么干掉了，就类似那种感觉，好吗？就是你们感情性未来是会不错的啦，哈。所以你要去想短期自由行，哎，大家在一起坐牢，总是有革命情感的，这对他来讲是不好的呢。坏习惯都还没有矫正好，然后坏朋友都是交不少，所以我们说像这种短期自由行，其实它的弊端很多。它的弊其实多于利，哦，那这个在刑事政策跟犯罪学其实应该都有在讲，好，哦，那只是说大家在国安考试不考这个的话，我们也不用特别再去做琢磨。所以像一些小的案件，我们让他做了，浪费我们的预政资源，然后他人又不会改过迁犯，坏朋友又交了一大堆，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就给他缓起诉，代表什么？他有犯罪，但是暂缓起诉。可是哪些案件可以缓起诉？看检做的意思啊，好，哦，就看各位你们的意思，好，哦，就看检察官的意思，好，哦，我们号称叫检做，好，哦，是一种尊称。欸，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对啊，就什么什么做就是一种尊称啊。然后所以有的时候看检的时候，律师在跟检察官在一开始在辩论的时候，还是好像啊，那刚刚检座说的。然后那个检察官如果就是又太过分，又太凌厉的时候，我们说好，刚刚检察官说什么，好，然后就不叫检座，就叫检察官。然后呢，再吵得再恶劣一点，再凶一点，刚才公诉人所言，检察官尊称检座。啊，在诉讼程序里面的确是公诉人啊，对啊，好，的确是公诉人啊。然后所以有一次我有个同学，他就是他现在在北检当检察官，他就说有一次有个律师就对他很不客气，当场就说什么啊，刚刚公诉人怎么什么的，一点都不尊敬我。然后我就说，可是真的你是公诉人啊，对不对？讲到是公诉人吗？就提起公诉人，我刚讲到说他是原告吗？他公诉人啊，而且我就想说，难道你不是人吗？好的，他叫你人你还开心呢，真是的哦。所以我们让检察官拥有这个裁量权，让 让他可以就是弹性的针对一些有罪的案件，可以为罪不举，执行无期，还刑无处分去做衡量。所以我们在检察官的权限原则上是以法定原则为主，当然有法律规定一定要法定原则为主，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让他有些弹性，能够个案更妥适的处理，有何不好呢？所以我们就让他拥有便宜原则。所以这个你要把它念成便宜，然后不是便宜，然后是便宜原则。好，这是为了诉讼金钱还有目的有效性考量了。好，所以这个意义我想我刚刚已经话中程说了，我就不再赘述，你自己回去看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好，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去看。好，然后第四个调查原则跟澄清义务在讲证据调查的一个概念，我们后面还会再用条文来做说明，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想有条文来做处理应该会更贴切。这个地方我们就先跳过去。来，我们再来看35页，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叫做职权原则跟当事人原则。好，就是你可以讲职权主义跟当事人主义。好，然后顾名思义嘛，当事人主义只是说我们将当事人站在主角的地位，程序的开始、进行跟终结由当事人来做决定。原则来讲，我们民事诉讼是当事人进行主义嘛。那职权原则呢？它指的是说由法院职权介入，当事人没有主观的权限。那到底我们是哪一种？我们说过犹不及都不好。所以你极度的当事人或极度的职权都不是最佳的处理方法。所以我们是卡中间。好，我们叫改良式的当事人经营主义者，稍后还会再带各位看。好，然后呢，那在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呢，在这边彰显的一个概念哈，会比较特别的地方，好，就是在我中间那一栏起诉的部分，不是有个第二点，然后我还有用出题，好，什么起诉状一本主义跟卷证必胜主义，你们有没有看到框框里面中间那一个第三栏有个第二点？好，我还用出题。那为什么起诉状一本主义它比较彰显当事人？为什么卷证必胜不叫彰显职权？哈，这个要论述一下。你们有空先看一下那个表格的内容哈。啊，我清一下黑板。不用特别抄，因为我表格里面有打。好，什么叫起诉状一本？不是说哈，以后你当检察官起诉书要写一整本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在外面你们都太累了。他讲究他的主意是说啊，你如果要起诉的话，只能够附一份起诉书，你不可以连连扣扣的东西加进去，就是一份起诉书放进去，你不要夹杂证据，什么东西你都不要放。为什么？好，所以他有个别称叫卷证，不一起送上去，因为我们怕哈，你东西送上去以后，法官直接看书面。他就会有个先入为主的预断，他会有一个预先的一个心理的成见成分存在，我们怕这个。所以你今天如果起诉书就只有把简单的犯罪事实一些概念写进来，但是没有把卷宗证物全部一起附上去，这时候法官如果要判断这个案件的孰是孰非，他要判断这个案件的真实性，他必须要透过大家来开庭去厘清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在诉讼程序里面的功用就比较大。那如果你今天卷宗跟证物一并送给法院，可能法院他自己看书面以后，他看完以后就有一种感觉了哈，就针对这个案件他会有个心理的一个既定的一个心证，这时候他可能就不太会想要落实当事人进行诉讼的这样的规定，他会想要操控这一切，因为他心里有个答案出来了。那你说这个到底哪一个好哈？到底是卷证并送好还是卷证不并送好，这个我们也很难说得通，因为我们目前的条文就是卷证并送。你说虽然我们现在目前是职权，也不是，我们都有，只是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卷证并送。因为你看你的刑法264条， 第二项，他跟你讲说，你起诉书要记载什么？那什么被告人姓名、犯罪事实、主观法条，你还要记载那个适用的证据。然后呢，264条第三项还跟你讲说，起诉的时候要将卷宗跟状一并送交给法院，送产卷宗并送。那你说，那是谁比较偏球状一本主义呢？哈，就是比较偏美国、日本的老师比较偏球状一本主义。所以像黄朝义老师，他本身是比较偏球状一本主义，他会认为说，哦，这个真的会有预断，他觉得这样他就没有办法达到公平法院，因为你法官有个先入为主的心证，你很难期待他会很公平嘛。那你说他到底怎么讲才算对呢？其实，我们采卷证并送当然是方便了，哦，然后呢，但是采球状一本主义，哈，的确也好啦。就我就打个比方啊，就是我有个同学他在当法官，然后因为以后你在当法官，你不知道你那个卷皮的颜色会反映那个个案的严重程度。一般地方法院的卷的皮是绿色的，就比较温和啊，绿色这样比较和平的颜色啊，代表 peace 啊。然后呢，如果重大的案件，他会用黄色的卷皮，就这种颜色黄色的卷皮。然后呢，我们的卷皮上面呢，哈，它上面会有案由。然后我就有个同学呢，他就是收到，就电脑分案嘛，然后就收到有个案件呢，是黄色的卷皮进来的，然后案由上面写杀人，啊，就铁定就是有个人死了被杀了，然后呢，他就是简单的这样一眼翻过去，好，就这样翻过去，翻到有那种 QQ 的那种，什么叫 QQ 的那种纸？就是，假设说你把相片冲洗出来，然后你要把它粘在纸上，是不是有加胶水或是胶带，然后按你这样一贴，那样子不是会有点卷卷的吗？就你加胶水粘过的那样子不是会感觉会有点卷卷的感觉？然后呢，我那同学一翻，他就发到哦，有一大堆照片，然后不小心翻到其中一张是那个有点烂烂的那个被剁得比较碎的肉的照片，就杀人案件，你知道杀人弃尸总是要把它剁开来才比较好丢啊。就你可能会觉得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好笑，但是有点可悲。可是事实上还蛮多是这样的啊。哎呦，你说一整个尸体这样扛着要弃尸不好丢，很多真的他弃尸一定要把它切开来才好包装或携带，真的是这样。所以当你是法官，你看那些照片一定就是直接看啊。你是法官说你不敢看也不好意思啊。然后所以后来我那个同学他就是一翻，哦，好像有这个照片，然后他就把卷宗交给隔壁的那个学长，就隔壁那个也是在当法官讲，他说学长可以麻烦你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学长说怎么样，他就说你可以帮我把有照片的部分用文针夹起来，他不敢翻。我说你当法官自己还不敢看，那你不敢看谁看啊？对不对？你法官自己要看是我的卷证啊。可是你想，的确有没有可能，你如果看完那些照片以后，你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被告该死，你看到那么烂的一个尸体，你真的会觉得被告该死。可是你第一时间你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理智说，哎，会不会抓住被告啊之类的，对不对？就是你会觉得说犯罪行为人该死，可是你不能够确定犯罪行为人跟你现在手上的被告是换的，好，所以的确会有一种预断啊。因为你看到一些卷证，你会有一些情绪比较激愤的一些想法出来，这是人之常情。好，所以如果说是卷证并送的话，它背后本质代表是比较偏职权；如果是起诉状一本主义，它背后的本质代表是比较偏当事人。好，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关系？一听以后发现，哎，还真的有关系。所以我们的诉讼其实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它是有浮动的状态，你要去想它的连结性，你要想它的连结性，要不然你乍看你会觉得说这两个概念没有什么相关。好，那这个表格内容就请你们自己看，因为我觉得你们自己看应该是不成问题。通常来讲，我打得越完整，越有表格，我就越不喜欢照念，因为念表格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你自己回去看，得到一样的效果，我们就不要浪费课堂上时间了。好，请各位来看一下我们课本第36页，我们来看我国刑诉双法上在这些原理原则上的定位为何。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把条文搬进来，要把它放在一起来就说明了。好，那我国刑诉法上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采的是什么原则？采的是弹劾原则。好，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是就位。彰显在哪里？第一个审检分立。好，检察官起诉是诉讼程序的开始，然后检察署采机关配置原则，所以他不是在法院里面，他是隶属于法务部。然后呢，今天如果法官在本案当过检察官，法官还要回避呢，所以你可以看第17条的第7款。好，刑诉法第17条第7款，所以你在法官回避，你可以在旁边注记17条第7款。 之一啊，他讲说哈，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啊，应该要回避不得行刑职务。第十一要讲推事，推事哦、啊，以后你只要在条文看到推事，你要知道他讲的是法官嘛。那你说为什么叫推事？哦，因为法官就是专门一推了事，哦，就是一推了事的人叫法官。欸、你该不会认真了吧？哦，你们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你是教过哪一阵？他讲是推论事理的人啊。哎、欸，你现在还这样子，哇！那以后我真的不能随便乱开玩笑了。哦，你们很单纯、哦。你还真的觉得法官一推了事吗？你说哦，那我立志要当法官啊。哦，最喜欢一推了事。法官讲是推论事理的人，所以。就是去探究这个事情的真实跟真相，所以叫推事，所以我们现在俗称的法官。好，所以第十一条来讲说，法官在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应自行回复的刑事职务。来看第七款，他说法官曾执行检察官或司法检察官职务，他讲的是说在本案在这个案件曾经当过检察官，就不可以当这个案件的法官。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是很骄傲的，就是我们是三面关系嘛。好，我们不是什么业界审判，我们不是什么纠纷，是我们是弹劾呢。所以法院在这里，检察官在这里，被告在这里，我们一直说哎，不是三面关系，说我们的程序是公平的。法官对于这两边应该呈现等腰三角形的状态，就是他对于检察官跟对被告应该是要不偏颇的。虽然说实际上法官跟检察官一样的训练养成可能会有点偏，但是我们制度上一定要这么说，制度上要这么说。那如果说你今天这个案子的法官曾经在这个案子当过检察官，那不就是这样吗？法官检察官合而为一了吗？那不是变回纠问了吗？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十七条第八那个第七款的回避啊。法官在本案曾经当过检察官，就等于这两个合而为一了。那合而为一，那就没有三面关系，就变两面关系，就变纠问啊。纠问我们刚不是讲那很烂吗？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他一定要回避，这个是规定，这是要规定。所以有的时候像有些规定，你只要听懂以后，你根本不用死背，因为事实上你了解原理以后，你就知道这是必然的效果。好，所以第一个是审检分立，然后第二个不告不理。好，不告不理呢？哈，在我们一般的课本里面，他们就有讲说，哈，它包含什么告急因理，哈，告而不理，不告而理。那告急因理才是合法的，哈，是有告就要理，哈，就是有诉必有判，哈，所以有受请求事项要予以判决。然后什么叫不告而理？什么叫告而不理呢？哈，这边的话，彰显条文在刑事诉讼法379条第十二款。好，379条第十二款，请你先翻开啦，好，先看这个条文来看。好，我们来看刑事诉讼法379条第十二款规定，他说，除非法有特别规定外，已受请求事项未判决或未受请求事项予以判决。好，所以已受请求事项未判决叫做告而不理，未受请求事项予以判决叫不告而理。好，所以原则上来讲呢，我们应该是要告等于理，对不对？告的范围多大，就理的范围多大。记得这个告是起诉哦，哦，不是讲告诉哦，讲的是诉讼性的起诉哦。所以假如说告的范围是白色圈圈。理的范围，绿色圈圈要跟白色圈圈要画一致的，要一模一样的，这叫告等于理，所以这个叫做告急因理，好，这个叫告急因理，这第一个告急因理。如果今天告的范围是白色圈圈，审理的范围是黄色圈圈，那在黄色斜线的部分，就是没审理到的部分，叫做什么？叫做乙。受请求事项未予判决，这个判决是当然违背法令的事由哦，因为在379条第十二款的前段就说这个是当然可以上诉第三审，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种情形，告而不理，所以告大于理，对吧？告大于理。就是我告的范围比你的范围大，那有没有一种情形是我告的范围是白色圈圈，理的范围是绿那个绿色的？哎，刚刚用绿色，好了，那下一个用绿色斜线，好，你的范围是绿色的斜线部分。好，那我们绿色斜线部分是多出来的，啊，多出来的部分代表什么？我理大于告，告什么？未受请求。事项予以判决，也是违法的。绿色斜线也是违法的，它构成379条第十二款后段，一样也是判决当然违背法律的事由。 好，所以过犹不及都不好哈，中庸之道才是最好的。好，所以不告不理哈，也是我们控诉原则。好，然后第三个是当事人对等原则，包含机会对等，就是大家的救济权啊，什么伤权、他权都一样，还有那个还有地位对等哈，就是攻击方要相当，就是邱荣光老师讲的要武器平等嘛，所以如果说检察官是懂法律的人，被告不懂法律，那我们应该要让被告他的辩护权应该要再加强。好，所以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件，我们是强制辩护案件啊，他没有辩护人，我们还不能够审理嘞。好，然后审级制度呢？好，请你看第三十七页这边。好，我们让当事人有所救济的机会，原上是三级三审，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没有三级三审，是采二审制。好，那是怎么样的二审制呢？好，我们现在来看，简单看一下，我再把黑板清一下。我们下次上课会讲什么叫级，什么叫审。原则上来讲哈，几栋建筑就是几级，整体只是叫级审。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是地院、在高院，然后在最高法院嘛，就是三栋哈，然后分别等于是叫三级三审，这是原则。但是我们也有不能三级三审的案例哦。第一个例外，我课本是先哪一种？第二个例外是轻微案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376条轻微案件。其实说376条说有些案件，它的本质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不用浪费最高法院法官的大脑，所以它只有二级二审，对。刚刚我们是才看过轻微案件吗？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上到最高法院，有些案件是不能上到最高法院的。然后第二种的类型呢，是简易程序。简易程序呢，它的案件不可能在高等法院以上，它第一审是地院的独任庭。什么叫地院独任庭？就是一个法官审理，不服上诉，好，我们派三个法官来审理，不过还是在地院哦。它上诉变地院合庭，变三个法官审理，所以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一栋法院在地院，对不对？只能够在地院，可是地院就有两次的审理，所以它叫一级二审。然后第三个呢，是事务管辖案件，是内乱妨害妨碍国家安全。像这种事务管辖案件，你看都已经会颠覆国家了哈，就是我们不让地院的小法官审理，所以他的第一审是高院，那当然上诉一定是到最高法院，所以他第一审在这里，第二审在这里。所以它一样也是二级二审，好，所以它一样也是二级二审。好，那我们的审级制度呢？我们最理想的当然是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啊。什么叫金字塔型诉讼制度？就是我黑板上画这样子啊。我们理想的状态呢，就是希望说哈，地院好案件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官司打完以后呢，有一部分可以确定在地方法院，大家就不要再争执，不要再上诉了，所以高院比较少。然后案子要打到最高法院，我们虽然有案件类型的控制或是金额的控制，有一些当事人他也不想打到最高法院，他可能中间还觉得好服气的，这样算了，这就是我们理想的模式。但是我们实际上的模式呢，没有这么理想。我们实际上的模式呢，我们在课本上写说，这是纺锤状的诉讼制度。什么叫纺锤？就是纺锤就是中间特别怕啊，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地球仪，就是一颗地球。假如说地院在这里， 高院就类似像在赤道，最高法院在最上面，所以你发现到说哈，你实在是很难期待说哈，大家在地方法院判完了以后，败诉的那一方他会心甘情愿的服输，很多被告他都会上诉的，反正输的就想上诉嘛。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地院的案子会上诉到高等法院，所以二审会肥大化，二审会特别胖，所以我们实际上的状态就是二审肥大化，就二审超胖的。然后呢，那你说那再放到三审也会肥大？不对，三审收到案件，它原则上它是发回更审，它不自己下判决的。所以我们前阵子不是有新闻，最高法院我们是要促进什么？希望他也要开庭审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最高法院是不开庭的。所以假如说，好，就说各位同学，你们有机会哈，你们去长沙街，就在国外特区长沙街，你去最高法院看，都没有人来人往的，这里面上班一定都是里面的司法人员，当事人不会去最高法院开庭去吵架，不会。那有时候吵更凶的，当然就是跟高院了、啊，就是你们大家会一直吵吗？所以最高法院不开庭，他会发回。他会发回高等法院审理，然后毕竟上诉以后呢，高等法院还要自己审理，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做上下交迫，好，所以他不胖都不行，所以二审肥大化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困难。那你可能会说，哈，那这样那以后那我当法官，那我如果当到高院法官怎么办？哎，有法官当就好了，想多哦。而且我跟你讲，假设你当检察官，在高检署真的是非常凉。是很轻松，我每次我只要开到高院的庭哈，检察官都已经坐在那边，然后这样子悠悠哉哉的喝个茶，然后卷宗我都不用带来，好、哦，他就在那边喝茶啊，反正他就看我一个人在表演，好、哦、啊，然后他的年纪也会比较长一点，就是在高检署的检察官年纪差不多都会比较长一点，因为我们都已经资深，不够资深还坐不到那位置。然后那工作真的是很轻松，因为每次只要问他的意见，就是法官问说好，那检察官的意见，检察官说还没有意见。然后啊，然后啊，请检察官论告，请依法判决，就是没有意见，请依法判决这样。啊，每次我们律师都讲得好辛苦哦，然后最后法官也不太鸟，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可能会说，你当法官到高院很辛苦，可是在检察官到高，你到高检署很轻松。假设说你有一些家里的规划哈，就是说你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那个照顾家里的小孩什么的。哦，那一定要做到高检署检察官，那真的很轻松。有一次我开庭，我还有听到电话下单，就看到一半，跟我开庭的检察官哦，看到了一半，然后电话响了，出去了。我想说，哇、哦，原告出去了，那我们被告还要继续吗？然后法官可能有点傻眼，然后反正他就是从门口出去后，我就听到他在外面跟他的营业员讲说，啊，那个就什么，他要几张这样子。有急着这时候下单，不是到一点半钟点下单吗？好、哦，就是那么急的这时候你要下单，那他可能觉得这个时候价格最好。我想说，那你还很闲嘛，对不对？还看到一半不急不徐走出去下单。哎、欸，如果是我们辩护人说我要下单，法官当场火大，对不对？他就说，要不那就不要接 case 啊，就整天玩的股票就好了。所以，哎呀，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不好的啦。我就坦白说，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哦、而且法庭全程录音呢，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有点危险。就是如果我去检举的话，那真的调出当天的录音带，他真的接了手机，人跑出去了。那个录音你可以听得出来说，哎、欸，就是有个声音响啊，然后检察官后来没在讲话。然后重点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多尴尬，我卡在那里，因为那时候我正辩论到一半，你知道人最讨厌是什么？我跟你吵架吵得很认真，你一点都不认真，我吵得很认真，然后就你先接电话给我走出去，我就哦。啊，就整个吓傻了、啊、所以从此以后我都跟大家讲，当检察官，一定要当到高检署检察官哈、啊，这个非常的轻松愉快。好，然后我想哈、哦，为什么会二审会变成纺锤状，为什么会肥大化？它有一些原因，不过这些原因哈、哦，我们还是要花一些时间说明。好，所以我想这里只能下次来做处理。然后我有些内容哈，请你们这个礼拜有空可以先看，再试试验一下。我们这边有些改良是当事人经营主义的一些文字论述。后来讲，你只要看到我文字打越多的，我就跳越快，哎，就越简单呐、啊。哦，啊，你自己看都会，我就把它弄得很清楚，让你自己看。然后呢，还有在43页这个90年第四次行刑会议，还有到45页这边一起就是要第95点。好，然后这个就要麻烦你们自己看。好，就是你们有空预习的话，那当然是最好。但是说真的，预习不苛求，不强求也不奢望啊，这预习。 习我很难奢望，但是你们一定要掌握一个重点，复习是真的很重要。好，就如同我刚才也跟各位报告的，复习能够让你自己在投资，就在学习的投资报酬率能够变高，尤其是越早复习越好。好，然后尽可能的这个礼拜的事情，这个礼拜你要把它复习完。好，要不然的话你东西只会越积累越多，越积累多，你到时候你什么都想看吗？好，所以哈，我想我们后续的课程，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进行哈。然后所以你们有空的话呢，一定要复习，好，一定要复习。好，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 那个，不对，我现在是还真的没办法来，在高雄，这么赶回来，早上。Thank you.